好，反正想你就像黑咖啡那么浓，没有喝过的人不会懂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千山万水之后，得到了怎样的男人？辛苦了女人，要尝试你的本能，与其在 在回忆之中心疼，还不如早一些清楚伤痕。下辈子别再做女人，我们这一世苦得很，别为了一个吻你也肯去爱上某一个负心人。下辈子别再做女人，快乐的时间少得很，在爱情中打滚，谁是你最后的爱人。天山万水之后，得到了怎样的男人？辛苦了女人，疗伤是你的本能，与其在回忆之中心疼，还不如早一些清楚伤痕。下辈子别再做女人，我们这一生苦得很，别为了一个吻你也肯去爱上某一个负心人。下辈子别再做女人，快乐的时间少得很，在爱情中打滚，谁是你最后的爱人。下辈子别再这一生苦得很，别为了一个吻你也肯去爱上某一个负心人。下辈子别再做女人，快乐的时间少得很，在爱情中打滚，谁是你最后的爱人。 肩膀。

然后就算失望，是我青春太多，如绿就要乱路，如下就要错下，是我不敢去搞，南下让有办法，让我永远期待好吗？常然后或会寂寞，常然后或会失望，现在爱我叫我天天似仙薄荷，求诚实或要浪漫，求浓烈或要清淡，别让少女太快必须要嫁，恐求是你共我就有世事还未经过， 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？亲爱的，别走，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，难道你就不会心动？ 都让你要爱我。

在乎是谁，反正是是非非，把前程做白纸，写上无怨无悔。 你知道我要给你这么样的大道理，